嗨，我是真菩萨， 我是平天使，欢迎收听真平凡金句。如果你有任何不知道怎么回的对话讯息，请截图私讯，我们会竭尽所能为你找到你们之间的下一句。 欢迎来到四月一号星期三的真平凡金句。 大家好， 你有发现四月一号是什么日子吗？ 你现在讲我才发现， 愚人节。 对，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次选定的主题。 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晕船。 为什么？晕船人都是笨蛋吗？ 好像有一首歌是什么什么， 有啊 ，Like a Fool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大家智商都 对，大家都会变笨。 对啊。 好，那我们想要先讲试播集后，我们两个有很多的感触要说。 对，你先。 很多人纷纷来问我为什么要叫真菩萨。 真的假的？他们不懂吗？ 要是我也不懂啊。 真的假的？ 我马上就可以理解，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说叫真菩萨的时候，我好像马上拍手叫好，就我没有。 对，那其实 叫真菩萨， 其实有一个前情提要的。 因为 什么？因为你先跟我说你想要叫 平 天使。 哦，是这样吗？ 对啊，然后我就说，哦，那我要叫什么？真菩萨吗？ 对啊， 然后我们就一直叫好， 超棒的啊。 那你为什么要叫平天使？ 哦，因为我想要当爱天使。 爱天使是什么？ 就是以前有个卡通， 嗯， 他们就叫做爱天使，然后他们会变身。 是日本的卡通还是台湾的卡通？ 是日本的卡通。 这是， 然后他们就会用爱的力量打败恶魔跟邪恶的一方。然後我 这是认真的卡通， 是认真的卡通，是美少女变身的卡通。 像美少女战士，女少女，少女， 对，对，变身的。然后我就想说，对，因为我相信爱啊，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嗯， 所以我就想要当爱天使这样。 因为你一开始跟我说爱天使的时候，我想要守天使，你知道守天使？ 我知道，我知道，你那时候好像有跟我讲， 对， 对，但。哦，但我是相，就是因为我相信爱的力量。 很好，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相信爱的力量。 都是相信爱，还是都是相，都是性爱？我是相信爱。 好，你相信爱，相信爱是不是已经被当成什么来讲过了、啊？是不是有什么品牌叫相信爱还是什么的？ 真的假的？卫生棉吗？所有的品牌都叫我们要什么爱自己、相信爱啊？ 对， 嗯，这真的很无聊。 我们之后可以 对，那所以那个如果问真菩萨这个问题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叫真菩萨吗？ 好，我们解说完毕了。 我们解说完毕了，对，请你们一定要记 得。但我有个反省，就是我后来自己听了很多次 啊，真假的？ 对，就自己听了， 听很多次， 听很开心哎、欸，因为以前都是在听别的 podcast， 对。 然后现在有时候我在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会转到我们自己的。 真的假的？我没有哎、欸， 没有啊，现在没有了啦。可能那时候太兴奋了啦， okay, okay, okay. 你看，没有那么自恋了。 OK 啊，好啦。 但我发现，我整集两小时， 对 我都没有叫你平天使哎、欸。 好，那你现在可以，你 我可以，我就觉得我可能是那时候心里还过不了这一关。 你说你还是觉得我是守天使吗？ 不是，我还是觉得你叫你的本名啦。 哦、oh, ， 还没有那个习惯 哦。Oh, 好好好， 所以我这集会开始证明 我的 平天使跟我的真菩萨。 好好好， 好，那你有什么试播集后的心得吗？ 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话题很零散， 太像聊天了， 太像聊天。然后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常常就不知道现在到什么阶段啊。而且我觉得我讲话节奏很怪，因为我有一个口头禅，就是我一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不喜欢这个。 我后来听的时候有觉得说，哎、欸，是要跟我说我可以讲到这里就好了吗的意思、 哦？不是不是，我的好是说， 就像 我 说，我 了解了， 对，我也会一直说是是是， 对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减 少。然后我去听， 嗯， 其他 podcast 他们的 partner 是怎么回复？ 怎么回复？ 那你现在随便讲啊。 好，我就说， 嗯嗯嗯， 哦，你为什么叫真菩萨、啊？ 或者是他们就不讲话，等到他们决定他们要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回应。不一定，你讲的时候我要一直回你啊。 嗯哼， 我们可以用表情。 哈哈，但我们有接收到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能一直用表情，我们要用声音表情。 因为是有广大听众在听我们这个 podcast， 那我们在哪里好了啦？ 好啦，我们对啊，对，然后我也想要我的声音就是听起来更像周迅， 为什么？ 就我觉得周迅的声音很性感。 我以前好像没有听过你提到周迅， 真假的？他演画皮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超性感。 哦、好好，那祝你朝着 周迅的方向前进。哦、好，嗯， 那我们再回到晕船。 对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晕船。哎，我们要跟广大听众，我们要一直介绍，他们会听到忘记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每次要一直提醒他。 好，那我们要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单元吗？ 好啊，我很想要听你介绍。 我们，你这句话好讨厌。 我是为广大听众发言的。 好好，我们今天是电影之夜。 对， 嗯，那什么是电影之夜呢？ 哎， 我们会， 你不是要先介绍晕船？ 到底要先介绍什么？我觉得我们先介绍晕船好了。 好， 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主题。 嗯，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晕船。 嗯， 那这是怎么发生呢？是我们上一次录完试播集后，我送许平回家。 嗯， 我们就聊到晕船了，是不是你提的啊？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最近我们周遭跟我们收到的那些投稿好像很多是关于晕船的故事，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这么普遍的主题电影一定会讲到啊，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当成第二集的那个主题。 结果我们在路上讨论的时候，嗯，我们真的想不到哪一部电影有， 对，超夸张， 晕船， 对，明明就是一个一直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但怎么会， 我们就脑袋空白， 对，我们想不到一部电影，但我们今天还是有啦。 我们后来有做功课啦，而且我你回去之后我马上就回来搜寻电影晕船， 对， 然后出现真的很多在讲晕船的事情。 你说 真的船上的 晕船那种？ 对对，我就很惊讶说晕船这么需要被拿来当题材的电影怎么没有呢？ 欸，可是其实我在这两个礼拜在搜集晕船素材或是，嗯，问别人的时候，大家都问我说什么是晕船，欸，晕船的定义是什么？ 你说你有询问别人？ 对啊，我就问别人说你要不要投稿，嗯，我们这一集的那个主题是晕船， 大家就反问你说晕船的定义是什么？ 他说晕船是单恋吗？ 嗯， 是吗？ 我昨天刚好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的好， 我洗耳恭听。 这个定义呢是来自我昨天在回顾2013年的马克信箱。 好， 有一个女生，嗯，她打过去， 嗯哼， 她说她最近很苦恼， 嗯哼， 因为她的妹婿是她以前的男友。 妹婿？ 她妹妹的老公 是她的前男友？ 对 啊。嗯，好， 然后他们之前还勾勾滴。 哈哈，你说 是的， 已经结婚了以后， 是的，是的， 嘿，这好。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玩不起这个游戏，但已经陷下去了。” 这就是晕船。 我觉得这就是啊， 我玩不起这个游戏，但是已经陷下去了。 当你发现晕船的时候， 嗯，已经晕了， 就 你没办法预防。 其实谁不知道这样子？ 很危险， 谁不知道这个男的， 嗯，怎么样怎么样。我接受到一个手势的 Q 点，但我不知道我要接什么。嗯，你继续把它说完。 就是，晕船的故事有它的相似性， 谁不知道这个男的是渣男。 对， 嗯， 可是我们已经陷下去了。 嗯， 就我也知道大家，我也知道我朋友听到我的故事，嗯，他们会怎么说， 嗯嗯嗯， 可是我就已经陷下去了啊。 好，所以晕船是不是讲了一个没办法控制的无法控制的特色啊？我知道我会变得很糟，我知道我会， 我知道我上这艘船我会晕， 但我没办法控制。 对啊，晕要怎么控制啊？ 嗯， 又没有药。 好， 我又没有爱情的。嗯，又没有预防爱情晕船的药啊。 没有啊。 对啊， 爱情就是没办法预防。 嗯，好，所以我们就继续介绍 对，但 电影之夜吗？ 欸， 可是我还有收到一些就是听众们的广大听众的请求，希望我们可以讲一下交友软体的使用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处女约炮的这个主题耶，就是来自我们遥远印度的， 就是处女约炮跟晕船又 但那我们可以谈谈，因为但晕船很多跟交友软体 有点关系。好，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回馈， 好，一个回馈，我们就在回应听众啊。 你有玩过交友软体吗？ 有，我玩过。 你第一个交友软体是？ 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他在开发一个 APP， 然后他时不时就问我说：“哎、欸、哎、欸，要不要帮你，要不要帮你开 VIP 啊？”这样子。 开什么 VIP 啊？ 就是要不要帮你下载啊？ 嗯。 然后他大概讲了，我不知道讲了十次吧， 所以 我就下载 了。你第一次就 VIP 吗？ 没有，可是他那个交友软体好像是就有点像女生是免费的， oh, 然后男生是要付钱的。 Okay, okay, okay. 所以我就下载那个 APP， 这是我第一个交友软体。 那你有什么心得？ 有，我觉得上面非常寂寞。我到最后我简直不忍心打开它，因为那个 APP 设计它有个地方有点像脸书，它是一个社群，你可以 PO 自己的照片或者什么的， 你可以发布， 对，你可以发布对消息，然后通常都是女生，他们就会拍张自拍照，然后说 哎、欸、好惊讶，我以为会是男生发布。哎、欸、 哎、欸、真的吗？ 女生比较多。嗯， 因为我以为男生会比较想要用这个软体， 但我觉得在社群上他们比较少出现。哎、欸，通常都是女生拍照，然后发说什么，今天礼拜天不知道做什么，下雨外面好烦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我不行，你那个寂寞的那个意味实在太严重了。然后 所以你感觉到寂寞是女生发出来的， 就是那个页面那个交友软件， 这整个 app 社群 一打进去就是寂寞。 然后它的设计是紫色黑色的基调，然后 我真的不行。 所以你受不了寂寞吗？ 我没办法看到， 你不忍看？ 不是，是。我会以为我也像他们一样寂寞，然后我没办法忍受这件事。 你以为？ 对，因为我也在用，然后我也在看他们，然后看他们像看到我自己，那我不想要可怜自己，因为我可怜他们了。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对不起。 那你有在这个 app 上面晕船吗？ 没有啊，我没有。我交友软体我真的，我真的 不行。欸，所以你的交友软体史没有晕船？ 很短。没有， 很短，我听到很短两个字。 对，我叫软体史很短，因为我、 哦、我以为你说你晕船很短。 哦，没有没有，不是，我之后还有用过那个。 哇、哦，你真的没有晕船过？我怎么记得我有听 过一些故事？有吗？有吗？哪一个？哪一个？ 律师， 律师是不是？因为我蛮喜欢他的。 你超晕的好不好？因为你有给我们看过你们的对话，我记得。 结果嘞？ 然后那个对话我一看， 我就在晕船吗？ 我一看就会觉得，你怎么不生气？我常常看到，晕船的人，他们跟对方的对话，我都会很生气。我就会觉得，你怎么让他这样对你？ 哦，可是我真的蛮喜欢他的，虽然现在没有联络啦。 你现在还是很喜欢他？ 欸，没有啊，因为现在都没有联络。 好，这个律师呢，他是是哪一类的律师？我有点忘记了。 你说他专长哪一类的法律吗？ 对啊，对啊，对啊， 我不知道欸。 因为我有记得你们对话有一个人让我觉得他非常欠揍。 是什么？ 你好像讲到了什么，然后他就说：“哦，我帮杀人犯做过。” 哦，有有有有有，我记得，我记得。 你要说明一下， 所以你觉得很欠揍？ 没有，因为我有点忘记。 哦，就是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可能有点臭屁吧。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多讲讲你的事？”然后我就说：“哦，因为你没有问啊，所以然后平常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在听别人讲，所以我自己就要少讲这样子。然后怕吓到大家，这样。”他就说：“怎么可能吓到我？我可是曾经帮杀人犯辩护过这样子。” 你那时候不觉得这句话很讨厌？ 我不觉得，我现在还是不觉得。因为我本来就喜欢有点挑衅的人啊。 是， 对，我不觉得。欸， 那你喜欢自大的人吗？ 某方面来说我还蛮喜欢的。哦， 好，那我们应该不 他不能是那个 mansplain， 你知道，男生跟女生说教式的自大。但如果他， 你觉得他没有吗？ 如果他是自豪于自己的工作或是什么的话，或是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说话的能力，他自己辩论的能力的话，我就会 我会蛮欣赏这种人的。但如果他是想要来指导我的话就不行。 哦， 他来指导我说，欸，你讲话应该要更清楚一点，你这样把打辩论怎么会赢？ 我觉得或许你们如果当初有发言下去，可能这是会发生的。我不知道， 你会跟他吵架吗？ 我不知道。 总之叫软体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领域。 对，我不太适合啦。对，因为我觉得目的性太重了，我真的不行。 有， 最近有一个男生，就是我们那时候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然后有加 Line。 嗯， 他前几天还敲我 Line。 哪个交友软体啊？ 我忘记有一个什么 Ring 的吗？一个蓝色 Sweet Ring。 不是，好像是日本的，然后是什么以婚恋为前提的交友软体。对，然后反正我们加 Line， 他最近又敲我。然后已经过了非常久了，然后我跟他聊天，我一开始问他说啊，你有没有变成美国队长了？因为我在那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想要变成美国队长的健壮的身体，他就说接近了。然后我下去问他说，他交女朋友了吗？他就说交了。然后我就 那他敲你干嘛？ 哦，没有，他来跟我讲，因为我 LINE 大头召唤着一个可达鸭这样子，对。然后我顿时觉得我们的对话可以变得非常有趣，因为这个对话没有任何目的了。因为所有交友软体的，你都是为了要去， 你不喜欢目的性。 我真的不行哎，我没办法忍受。我光是这样想，我就没办法聊天。我就想说，我们都是为了那个目的服务的。你所有每一句讲出来的话，都是为了我之后可能要有结果。然后这个太沉重，我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后来我就…… 那你关掉了吗？ 我已经超久没有下载了。你的嘞？ 我想一下，是在五六年前吧。我同学介绍给我们，那时候还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产业。对，听着才刚开始。 真的假的？ 就像脸书在开心农场的时候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会用，我想说什么到底要右滑还是左滑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不小心把一个阿伯往右滑， 那你们配对 右滑就是 like 嘛， 对， 配对啦。我记得他名字，他叫杨春来，就春天来了，杨春来， 杨春来 ，OK OK， 他觉得很好笑。 杨春来是我们听众吗？ 我觉得不可能。 好啦，没关系。你喜欢交友软体吗？你 一开始蛮兴奋的， 得到快乐吗？ 有啊， 真的假的？ 有啊，我不是就遇到 Uber 先生吗？ 哦，但有快乐吗？ 当然有啊， 当然 我跟你讲，你在船上，我那就是一个晕船啊。 是吗？ 我是啊，我想看这电影，玩不起这游戏，但已经陷下去，后半段啦， 已经陷下去了。 因为我后来又检视了一次你给我的那一段金句。 好。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抽奖，看谁是我们把这段金句送给他。 我们在试播集的时候，我就有说过这个故事。 对对， 就是我用交友软体没多久，我就认识了 Uber 先生。 是， 然后我们纠缠了很多个日子，本来要讲很多年，后来想 多久啊？ 两年啦， 好久，蛮久的， 很久很久。因为中间都会有一段他消失的日子 哦，对， 然后我又很惊，我又不会 去找他， 我完全不会说， okay. 然后我就可能 你就等， 就断了一个月，我连敲都没敲， 是， 然后他一个月后来找的时候，我又像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想说哦，我没有等你啊，就、 oh. 对，没有啊，没有怎么样， okay. 一开始前面就问我说你想要交男朋友吗？ 对， 我说想，然后你就说如果你想交的话，就不要再跟他见面了， 对。 然后我就看到后面，应该那时候我是说我们继续当朋友不行吗？因为可能他那时候回我说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之类的。 他这样说吗？ 对，他就说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朋友之类的。 天哪 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我在船上嘛，晕船的 船上， 對對對，船 在船上， 我真的太想要跟他继续见面，太想要跟他在一起， 是不论你们关系是什么， 不论关系什么，然后我就跟你说那我们继续当朋友也没有不行啊。 你这样跟他说吗？ 我跟你说啊。 哦，你跟我说。 对，我就说，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说没有什么差，反正我们就每个礼拜还是会出去见面啊，这样我还是很开心啊。 哦， 然后你就回我说 当朋友 OK 啊，然后十个惊叹号。但是当朋友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想哭了。 好难过啊。 如果期待不是朋友的话，一直说朋友有什么意义？这非常打醒人呢、欸。 好，这是你交友软体的晕船的经验。 对、这一个比较有实际结束，有一段 从头到尾 一段历史，有头有尾的晕船 事。对，然后晕过，然后又好了。 对啊，中间有一些无微不微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认识 对 男生 對，是是是， 对啊， 好。怎么办？我们交友软体没有什么智慧的空间啊。 什么叫智慧空间？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就我经验不够多，好像没办法谈。 你说建议什么的哦？ 因为、那个、 听众不是只是想要叫我们聊交友软体的使用心得吗？ 对，使用调查。 好了好了好了，那我后来又有下载别的啦。 啊、哦，真的假的？哦，然后嘞， 我下载的那个叫做圆圈。 有另外一个同学也有下载， 因为很多认识的人他们文交的对象是在圆圈上面找到的、 哦、是吗？好好好， 虽然后来又 可能不管什么， 反正爱情有的优势有 的，当然当然，对，那圆圈 然后我发现他跟Tinder非常不一样、哦、里面的吸引到的男生跟Tinder上面的男生简直是两个世界。 你说说看，我非常有兴趣。 圆圈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很多选项给你填。 对， Tinder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放你的照片，然后你可以写你的字界、你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要写、然后很多人可能就在Tinder上面写说180、176、就是自豪于他的身高 好 之类的， 15公分。 哎、欸，我不知道15公分， 好，那我好像太短了。好了好了，然后呢？那圆圈呢？ 圆圈就会有说什么个性啊、兴趣啊、外表啊、喜好啊。然后，而且上面的男生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很认真回答， 真的、 他们很， 他们是善良的人。他们是， 我不会定义他们是善良的人。他们是很想交女，他们是比起Tinder是很想要有 稳定、 男女朋友关系的人 哦，所以比较愿意 然后他们的字介可能就会说、很高兴可以认识你，希望我们可以圈在一起，希望未来我们有缘。 这是真的吗？ 真的， 这是不是圆圈给的范本啊？ 不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会吸引这样子的人，就是两个世界，发现新世界。 哦、好， 他们都很诚恳，然后他们的照片也都不是那种、露一点点脸，然后可能在某个展览某个滤镜那种比较 是 好像觉得自己有 sense 的照片、比较给白，听得比较给白。 那圆圈比较， 他们可能就是去到什么妖怪村，然后跟某个吉祥物合照的那种 平凡人日常。 我们也是平凡人， 当然每个人都是。 比较不一样的人、啊、 那你有碰到有趣的人吗？ 我中间有遇到一个消防员，我觉得我在上面的收获是我遇到了不同的职业。 哦，好，这是什么就业博览会吗？ 这是就业博览会，因为他就跟我说他、 啊、 他的生活作息很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是什么做一休一、他们可能一般24小时，然后再休24小时，再开始24小时、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跟我们完全日夜颠倒，然后他们要在那边 stand by 什么的。 哦，那有他身材好吗？ 好啊， 好， 看照片好，就是 你 知道消防队员是一个可以让人幻想的职业， 当然当然没错。 但我很不喜欢交友软体的一个地方是，可能第一次聊天很尽兴，因为我对你很好奇嘛、那聊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就回到我的现实人生，然后我也不会一直开这个，我不会开通知，我可能偶尔无聊的时候打开来看一下，然后就会发现他们会质询我吗？ 什么意思啊？问你说去哪里吗？ 对，他们就是说你工作很忙吗？就他们会他们会各种的试探，想要觉得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跟他继续像第一次一样聊得那么 畅快 尽兴，那么的 对，是不是因为他们要付钱啊？ 我觉得不是欸， 真的、 哦、我不知道 哦。 他们就会很 push， 然后还遇到过一个他是室内设计师， 是不同职业了 对， 好， 然后也是人很好， 嗯， 他很明显就说他想要交女朋友、 嗯、 他好像说他生日快到了，然后就我们说要不要去看复仇者联盟4什么、 哦、 然后我就说哎、欸、是哎、欸、是四吗， 有有有复有有 到 四了，有四， 我说可是我没有看过前三集、 嗯、 反正我根本就不想要 看复仇者联盟， 不是，我根本不想要跟他去看， 为什么， 我就是有一个 feel， 嗯，好， 然后他就说是哦，我生日快到了，本来想说生日愿望就是可以交个女朋友之类的，说不定那天就交你、 啊、 我就觉得你给我太多压力了，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目的啊，我不行， 对啦对啦， 没办法， 所以我通常都是就封锁， 但是因为我们不想交男朋友吗，不然为什么人家既然这么的有给丢球，然后你为什么不就接， 可是我会觉得我们只是在网络上面聊一次， 不用到这样 聊一次你就觉得你要追一个人，你就讲什么早安晚安晚安，就像 我 就像你知道就好像怎么样，我是你的女友了吗，你为什么要管我我今天工作忙不忙，而且为什么不事项一点，我跟你讲、 嗯、 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你她永远不是忙的 反过来也可以成立，反过来也可以成 立，你说 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你、 啊、 他永远都不是忙的， 对啊，说忙说累 都是 就一定借口，你一定挤出时间的啦， 真的，如果我想跟你聊天的话我真的会跟你聊天， 对啊， 嗯，好，那可能为什么还要用交友软体啊， 你说我， 对啊，就是如果交友软体就是应该蛮多这样的男生或女生的，为什么还要用， 我觉得有趣吧，而且我现在男女全开，我也会跟女生聊天、 哦、真的假的，不错、欸、 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生活很大一部分是跟同温层 对 聊天啊， 没错， 我们兴趣相似， 嗯， 价值观三观 也相似， 三观雷同， 对，三观雷同， 可是我在上面我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人， 嗯， 嗯， 然后我喜欢，你也知道我的职业常常需要揣摩很多族群的语气， 你在做人类调查报告吗？ 就是这是我的，我需要观察， 好好好， 我不能只有我自己的语气，我想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嗯、 我最近就跟很多妹子聊天就是那种长头发， 长头发， 然后 长头发怎么了，长头发怎么了， 波浪卷， 波浪卷怎么了， 没有怎么了，就是跟我不一样而已 okay, okay. 跟我身边的人不一样，我周遭的朋友们比较少 波浪 卷长头发的人啊， 真的比较少，对， 然后他们很友善呢，他们我那时候有点理解说为什么男生会想要跟他们聊天， 比较 就是你讲什么他们都很正面回馈啊， 大家很无聊，我想要就是有火花的可以激变的， 我懂啦、 啊、你这样讲好像男生哦 你说谁像男生， 在安抚我 说好好 好 啦 好啦， 对啊，我觉得现在交友软体对我来说， 是不是像是一个娱乐啊？ 娱乐娱乐， 就是不是目的，还是说开放这个、 啊、 开放这条路？ 开放性啊， 嗯，不聊白不聊。 对啊，嗯， 好，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谈谈处女约炮，但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立场可以谈这个哎、欸，因为我们的经验都不多，然后。 我们没有处女约炮的经验啦， 对，然后我们处不处女就再说，那约不约炮真的没有怎么办，我们没办法回复听众的那个需求， 但是我有一个跟处女约炮很相关的 什么 一个 故事吗， 一个故事， 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你不要兴奋， 我 自己的故事 什么 以前 我没有听过吗， 你没有听过 什么，好好玩， 以前我跟我的女子会们，我的女生朋友们， 女生朋友们，嗯， 去泡温泉， 嗯， 我那时候提出我想要处女约炮， 对，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被卡住了， 嗯， 我不觉得一定要有男女朋友的关系、 嗯、 才可以进行到 性行为， 对，但如果是处女呢、 嗯、 是因为很害怕吗？所以， 欸，我觉得是耶，欸， 因为没办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事， 或是可能成为男女朋友，是不是男生会对你比较温柔？ 哦， 因为约炮很常遇到不好的经验嘛， 嗯嗯，对， 对， 就我们听过太多不好的经验， 对， 男生会对你很随便，反正约炮是比较容易发生随便的， 对，因为毕竟没有承诺关系， 对啊，对，那处女又是很需要被温柔对待的吧，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一定会很紧张，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向我的朋友请益， 对，那他们有给你什么建议？我好想知道， 他们建议我去 PTT 。 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平台？什么 All Together、All Two 班？ 哦哦哦， 对，就在上面真人啊。 嗯，那你真的吗？ 我没有啊，就是一个说说而已。但是那时候大家就很兴奋的给意见。 哎，欸，可是真人要征什么条件啊？就譬如说，好一个处女好了，她想要约炮，那 对，那时候我们有讨论说，我要很直接的说我要约炮吗？他们不建议，他们觉得你其实就是像在交友一样在上面讲啊。 真的，哦， 就你想，因为 altogether 其实就是认识新朋友 哦， 他没有那么目的性的是找对象 哦， 他是真的就是交友， 是好， 哦，他说你可以在上面就是写说你的兴趣，然后你想要认识什么类型的人 哦，真的，哦， 然后你们可以就出来约会几次，聊得很来，嗯，然后如果你对他安心了， okay ， 你有感觉了，你们就可以， 你就可以提出来试试看。 对啊， 那哎，欸，跟我想的蛮不一样的哎。 怎么说？ 哦，因为我想的就是可以直接说我要做什么。 这对于处女来说就是会害怕的事情啊。那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还是要有感觉啊。 对，哦，对对对对对， 就我 想 要有 这 个体验，我想要有这 个 体验， 对对对， 但不是说我只是想要纯性爱 啊，哦，不想要只是那个行为。 对，我当然是想要有感觉，然后 对。 在发生关系啊， 对对， 只是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要交男女朋友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对， 对， 如果一直为了要男女朋友的话， 总之， 那这个体验就会 这个前后顺序， 对啊对啊， 要调整一下， 对， 好， 好， 但那时候就是一个说说而已，我其实没有执行。 好，那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听众是有 这方面困扰的人吧。 那然后你说我的困扰， 对啊，就比如说他 有耶，欸 啊， 我觉得很多人很害怕耶，欸， 那怎么办？他可以 怎 么做？ 怎么办呢？先自己玩吗？ 我非常推荐，我非常推荐先自己玩。因为其实男生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达到生理上面的快乐？我觉得很， 我觉得男生可能也一知半解啊，女生也一知半解，因为我们的没有人跟我们说，没有这门课啊，我们学校没教这门课， 是人生课程。 然后可能男生都是看 A 片吗？ A 片很多都是错误资讯啊。 那我想 女生不一定这样比较爽啊。 因为我给你推荐女性向的 A 片吗？ 有，但我 你要去看吗？ 我看不下去。 真的假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像日剧， 我觉得好刻意哦。 真的假的？我觉得不会哎。 可是他哎，这反而我觉得很目的性。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看一个要做爱的片子啊。我还比较喜欢看就是影集或电影里面。 哦， 对，一段 真的假的？那我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想要学怎么做爱的话，可以去看女性向 A 片。 你是说跟女生说吗？ 跟男生女生说。 好啊， 嗯，好啊， 好啊， 怎么办？这位听众，我们就只能聊到这里了。对不起，我 们两 个真的有限。 如果我们要收集到更多跟处女约炮有关的故事，我们随时 update， 随时 update。那我们自己会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不会啊，不会啊， 可能约炮或者是什么的啊。 你说 好像我比较难耶，我好像不行耶，我就是做不到。 对啊，我们就是认识自己啦。 对，我对这方面我自己的经验可能就再也不会， 但说不定十年后我就可以大约特约也算。 对，所以五十岁以后我就可以了。 对啊， 好，没问题。那我们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是真平凡电影之夜。 嗯，电影之夜就是我们会依照这一集的主题，比如说这一集主题是晕船，然后我们就去看相关的电影，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里面可能有一些金句会为我们的人生或这个主题做一 些提点。我们喜欢这些金句。 对， 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介绍这一句话说不定可以成为你的预告让你去看那部片。 嗯嗯嗯， 那是我们励志的目标。 对，好，没错。 好， 对，所以广大听众听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入电影之夜这个段落。 好啊， 我先开始吗？ 好啊。你的电影是什么啊？ 我的电影有两部，第一部是他没那么喜欢你， 嗯， 第二部是恋下五百日。 是， 这两部都是我们那时候在散步的时候，就是我马上 挤出来的啦。 对，恋下五百马上啊。但 他没那么喜欢你，明明没有，是你回去之后才想到，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说， 哎、欸，对， 就是 这 部 啦， 这 部超级在讲晕船的、啊。 对，他的那个名字叫做， 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 对 ，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嗯。 然后两部都是2009年拍的。 嗯， 然后那个他没那么喜欢你啊，是《欲望城市》的编辑顾问写的。 啊、哦，你有看《欲望城市》吗？ 我没有看、欸， 我也没看、欸。 我知道， 我有尝试要， 我也有尝试。 我好像看了10分钟还是什么的， 然后嘞， 就没有再追下去了，没感觉。 嗯，我觉得他们都，我觉得他们啊，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如果未来会看，说不定难说啦。 嗯 嗯，好啊，反正那个他写那个编剧顾问啊，他是一个喜剧演员。 嗯， 所以不管是那本书还是那个电影， 他是演员， 他是喜剧，他是讲那种单口喜剧的。 你说 stand up。 对，他自己有短暂主持过一个喜剧的那种节目。 嗯， 对，不过他就是在电影里面或是书里面都给女人很多建议，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那些女人，那些在告诉女人说，告诉我们说，男生不传讯息给你或是没有约你出去吃饭没有什么特别的借口啊，就是因为他没那么喜欢你。 嗯 嗯，然后电影里面就有很多老套的爱情困扰啊，比如说你随便讲一个，有什么很老套的爱情困扰？ 爱情困扰， 对啊，嗯，就比如说想要交男朋友，但交不到。 哦，你说女生会问吗？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一个专栏、啊？就是 会他其实是，他其实有点像专栏，他其实有点像专栏，没错没错，你这很敏锐，很敏锐、 哦，就常常听到说， 嗯， 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啊，对对对，就这种，就 交不到对象。 啊，对对对对，我出了什么问题？嗯、这样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啊？就是这些很无聊问题、嗯，然后 这不会很无聊？我觉得这是那个。 人生常遇到，但 对啊对啊，这不无聊啊、 嗯嗯、 这如果无聊，那我们这整集 该立场该怎么办这样子。 对啊， 嗯，还有譬如说在一起但是不想结婚的情侣， 有， 嗯， 那个他没那么喜欢你里面有一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结了婚然后但是外遇的情的夫妻， 常有的事。 对你刚刚讲那个妹婿那个也蛮夸张的。 有耶、欸、 对，所以就里面就是一大堆在红尘中浮沉的男女， 嗯， 然后那些编剧就给他建议这样。 嗯 嗯，然后里面有个晕船代表叫做 GG， 他是一个渴望爱情的上班族，就是跟我们一样很平凡，然后就是上班。 你说他没那么喜欢你里面的角色。 对对对，然后他在电影里面呢就把男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赋予意义。 嗯， 就说他会打电话给我，他会递这个名片给我，是因为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对对对，他看那些预兆，然后把自己搞得像白痴、 嗯， 然后男生都没有打电话给他、 嗯， 因为他有一种那种索求的那种索讨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想交男朋友。 对，然后男生全部都不喜欢他。 嗯， 就这样。这是他没那么喜欢你电影的大概介绍。 嗯 嗯，我就想要介绍《恋下五百日》。 等一下，你该不会这部片结束了吧？ 我之后想要跟恋下一起谈。 哦，好好，那你就直接谈恋下。 对，因为恋下是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然后、嗯、知道你会介绍这部电影之后，我前几天又再看了一次。 嗯嗯，结果嘞，你喜欢吗？ 我喜欢，跟我觉得看，我觉得每部电影就是你再看一次又会有不一样的心得或发现。 嗯、对。 其实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他妹妹是 Chloe， 就那个女演员啊。 啊，我不知道哎、欸。 Kick-Ass 的那个女生啊。 不是吧？ 是，就是男主角的妹妹。 哦哦， 你要不要先介绍什么电影？ 你说在电影里面，好好好。里面《恋下五百日》，男主角是叫 Tom， 女主角叫 Summer。Tom 是一个相信真命天女的男孩，他觉得如果他人生没有遇到The One 真命天女的话，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那 Summer 呢？她就不相信有真命 天子这种事情，他全世界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黑色头发，然后第二件喜欢的事情呢就是他可以把头发剪掉，但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所以电影就在讲 Tom 跟 Summer 的爱情故事、的感情故事、但是总共500天、我之所以不讲爱情故事是因为他电影一开始就有说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对、然后他就说里面的人物跟事件纯属虚构、 对， 不要对号入座、尤其是你这个 bitch， 对 bitch， 他可能就是 我觉得 他写自己的故事嘛， 对、然后看完这个刚我说到那个妹妹嘛， 对， 就是 Tom 的妹妹 是他的爱情顾问， 很好笑，因为 Tom 其实有一群跟他同辈的男性朋友， 对对， 他们是不是 loser 啊， 对， 他们在这部戏里面是演 loser 嘛， 对对对对， 然后当 Tom 要问他的男性朋友们意见的时候，他们男性朋友根本就答不出来、所以每次比如说片子一开始是 Tom 失恋了、马上他的男性朋友就 call 他的妹妹来，对，然后我就是没发现 他是 Chloe， 对啊，就是 Chloe 很小的时候好可爱、 对啊，超 Q 的， 然后 Chloe 有说一句话是我的金句、我在这部片里面的金句， 可以可以可以，那你要不要说说看， 因为Tom 认识他为什么会认定 Summer 是他的真命天女，是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很多 sign， 对， 比如说 听的歌啊，然後 他发现他们听的歌都一样， 对啊，然后什么 还有什么我忘记了， 喜欢 Ringo 吗， 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他妹在打那个 Wii 的时候是跟他说了， 对 他妹就是我的， 他妹就跟他说你，他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因为有一个女孩跟你有一样的怪品味你就觉得你们是天注定， 没错没错， 类似这种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就是我当初晕船的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跟 Uber 先生见面吗、 你们都喜欢什么， 因为一开始好像我们就是以电影来开场的、然后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推荐的电影， 对， 然后那时候在迷恋那个 American Psycho， 对， 我就说了这部片，这部片应该不算是大众片吧， 我觉得比较不算，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了这部片，他就说他看过了、然后对于那时候很年轻的我来说， 对， 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个 有男生爱观众性跟你一样，不代表你们是精神伴侣好吗，真菩萨 但我觉得我被那一影响很深， 真的哦， 就是那一刻就让我觉得 他是可能是真命天子， 因为我以前真的很梦想着可以跟喜欢的人喜欢一样的电影，然后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的梦，那时候 好简单 的 梦想哦 但我要的不多，我只是要你跟我喜欢一样的电影 对，而不是复仇者联盟， 好我没有看复仇者联盟4，所以我不敢说我喜不喜欢啦， 但你也没有看1、2、3啊， 我好像有看1吧， 对，你没有看、 可是我还蛮喜欢钢铁人 的真的、好， 我第一次看钢铁人的时候蛮喜欢，我很喜欢小萝卜道理， 好 啊，难说啊、反正这句话我看了之后说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啊妹妹 没错没错，可是有共同的兴趣难道不好吗， 没有不好，但是 你 不代表不代表就是什么真命天子真命天女、 我了解，不能往这条路去，我觉得这对自己跟那个人来说都有点不公平， 就像恋下500日， 对，你把它视为一个， 因为我第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会觉得夏天他是 bitch， 会觉得他无情无义，因为他 真的，我等一下也会想问你这个问题， 对，他明明跟 Tom 说、他一开始就跟 Tom 说、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很诚实， 他一开始就说对啊， 结果他们分手之后过没多久、他就戴着结婚戒指， 你觉得这样不行，但是他们没有 在一起， 我在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我是同情 Tom 的、会觉得说 对 对啊，你不是说你只是玩玩而已、然后就是言行不一的感觉、然后后来这次看了之后我又去做了一些研究，我相信你也有， 对对， 然后那个男主角他后来自己有在 Twitter 上面发言说大家不要再骂 summer 了， 嗯， 其实 Tom 才是 bitch， 对， Tom 才是真正自私的人， 嗯， 对对对，好，因为我觉得两部电影他都在讨论那个现实跟期待的差距，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没那么喜欢你啊，就是在利用那个刻板印象来娱乐大众，然后他当然描述很精准，因为他毕竟是喜剧专场的编剧， 嗯嗯， 可是他都是在讲说什么女生都是很花痴又是控制狂啊，男生都是脑袋空空的， 你讨厌他的类型化， 对， 我不喜欢，我觉得他无助让彼此沟通， 嗯， 我们只是加深彼此的鸿沟， 他只是把他演出来而已， 对，他是把他演出来，然后就是然后结尾的时候就用那种轻快的旁白说什么我们就是要 move on， 而且结尾又是 happy ending 耶，欸，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对这个爱，嗯，这种爱情困扰的立场是什么， 就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可能我正在晕船中， 嗯， 然后我希望可以从这部电影获 得 什么， 对， 然后我一开始看我可能觉得哎，欸，真的很有共鸣， 对，啊， 然后看到后面就说What the fuck， 哦，对，哦，所以还是要跟别人在一起吗， 嗯， 对，所以是还是要别人喜欢我， 嗯， 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一个晕船的人来看好了，他没有，他不会达到真正成长，他最多得到就是被嘲笑而已。 但其实我后来想想，觉得这部电影有它存在的效果。 嗯，譬如说， 它有个定义，它给了我们一个定义。 什么定义？ 不是，我觉得它的片名就是一个金句啦。 嗯， 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啊。 对， 对，对， 对，对，没错，没错，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 而且他虽然不喜欢他这么的刻板的把每一种感情套路界定， 嗯， 但是他又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对号入座吗？有时候看电影其实只是想看到自己啊。 对，可是我不喜欢他嘲弄我。 了解了解，就是那很难拿捏，因 为 有喜剧跟嘲弄 很接近， 对， 对，他有时候几乎是一样，可是， 嗯， 可是因为像恋夏他也是在讨论那个现实跟期待的差距，可是我就觉得恋夏他做了比较多的努力， 嗯，处理的比较好， 对，因为你应该那个有一个镜头应该大家都很印象深刻， 你说 reality 跟 对 reality 跟 expectation 就是那两边的差距，就是 summer Tom 要去参加Summer 邀请 Tom 去参加他的一个派对， 这时候他们已经算是分手了， 对，算是分手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 Tom 可能还有点生气，然后 他还没有真的放下了，但其实 Summer 已经早就已经不知道走去哪里， 对对， Summer 已经往前很多了， 嗯， 对，然后所以 Summer 就说啊，那我们再遇见了，那你要不要来参加我的派对，这样，然后 Tom 当然就是好啊，我会参加你的派对，所以他那天派对来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他的礼物然后走上那个楼梯， 他其实期待， 对，然后这时候这个画面就分成两个，一个是 reality 一个是 expectations， 嗯， 那你同时可以看到两边的不一样， 嗯 嗯，就是完全跟 Tom 想的不一样， 嗯， 对，然后那个结束以后 Tom 从那个公寓走出来，然后整个画面都变得灰暗，然后颜色都被抽掉了， 嗯， 对，然后 Tom 就顿时陷入就是一直躺在床上然后不能起来，失恋的， 嗯， 真正 失 恋的状况，对，嗯，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看恋夏啊，就是因为电影有几种观看的角度嘛，最常见就是那种旁观者看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变形金刚在打架然后博派的赢了，对，我们就是看那个镜头，这样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特别，就是难得的男性角度， 对，他只有一个角度，就是Tom的角度， 嗯嗯， 就是从配乐、电影色调，还有看城市，他不是在看那个城市的？ 他其实就是给男生们， 但这个就是 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不是算是什么？你刚刚说女性向，是不是男性向爱情片？ 我不确定，我先继续说， 嗯， 你在看是不是？就反正全部都是Tom的视角， 对， 嗯，所以我们对， 我们会同情Tom， 应该说我们看了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不太认识 Summer， 对啊， 因为他们的视角就是很有限， 嗯， 对，然后有很多例子啊， 有， 嗯，你有想到吗？ 有， 嗯，说说看， 我还记得他们，因为 Summer 对 Tom 来说是有点神秘的女孩， 嗯， 然后有一次他们，好像关系更进一步了， 嗯， Summer 就约 Tom 到他的房间， 嗯， 然后 Tom 就觉得， 哦，这段很棒，好，你继续说， Tom 就觉得说天哪，他终于要 敞开了心房了吗？而且他们两个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讲他以前比较黑暗史，还是 没错 比较私密的故事。然后 Tom 心里想的都是，哇，你讲出这些话，那我想我应该对你来说就是特别的人了。然后尤其是 Summer 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 个。对， 他们就觉得说中了。 对对， 那段是 Summer 躺在床上，然后 Summer 在讲他的梦，那就可以感觉 Summer 某一个墙被卸下来了。 对， 比较脆弱的 Summer 出现，然后所以 Summer 讲了他的梦以后，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然后 Tom 的回答是，所以我不是任何人咯，这样。所以其实 Tom 在前面所有的时刻，他都只关注跟他自己有关的事。 对，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Summer 讲话啊？ 他没有 啊， 他没有。 就是当 Summer 已经这么掏心掏肺了，结果你想的是你自己是不是特别的人。 对，然后你刚不是说他的朋友都是 loser 吗？ 对啊， 但他其实有一个朋友，他好像跟一个 Robin 在一 起七八年。 对，我觉得他比 Tom 更了解什么是爱。因为他有访问那个朋友说，你的梦中情人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就说，要有大胸部啊，可能发型不太一样，然后会运动之类的。然后可是他就说罗平更棒 哦， 然后 因为他是 real， she's real， 这样。 我觉得这句超棒的。 对，这句很棒，我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对，因为 你前面会觉得说，这男的就是傻傻在那边讲说什么，我喜欢大奶什么什么的。 对啊，但他其实他知道幻想中跟真实的女生有什么不一样。对，所以Summer 对 Tom 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梦中女孩，就是我要介绍的。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它叫做 Manic Pixie Dream Girls。 就如果直翻的话，就是狂躁小精灵式的女孩。 这是谁定义她？ 这是一个评论家叫做 Nathan Robin。 他看完伊丽莎白小镇以后，里面那个蜘蛛女，蜘蛛是演蜘蛛人一代蜘蛛人的 Christine Dunn 他创造的词。然后他这个呢，就是他长得很可爱，然后性格很搞怪又喜欢冒险，然后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举动跟思维。他们会喜欢跟男生一样喜欢打游戏啊，或是看球赛，然后是吃东西的时候他都吃一些素食，可是会维持很好的身材。然后他们是男生的梦中情人。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个功能，就是他们会满足这个男生所有的愿望。就是那个男生可能就是他生活遇到困难，他没办法前进，可是这个富有生命力的 女神啦， 古灵精怪的女孩，他们会出现，然后为他的生命带来一股春风，然后他就可以继续下去，然后帮助他走出自己的人生。 Tom 就是这样在看 Summer 的。 我不喜欢古灵精怪这四个字。 你不喜欢 吗？就跟我不喜欢短发是一样的道理。就我觉得当男生在说，我喜欢古灵精怪的女生，我喜欢短发，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在表示说， 刚刚说怎么样？ 我比较不一样， 我要的是这种。 但我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我们稍微好，我增加点细节，就是我们两个是同大学嘛，然后我们共同喜欢另外一个系的男生，然后因为我们都 觉得他很帅。这是我们 真实的故事。 对，这是我们认识彼此 的起点。 我们真菩萨跟平天使认识的起点是来自于我们发现我们都喜欢某个学弟。 因为我们觉得他，因为我觉得他很帅。 当然我也是，当然啦，我们那时候能看到多内在的东西。 我们现在还不行，我们现在还不行。 现在可以，因为我后来就去 stop 他。 I can't。 好，反正他也喜欢短发， 他也喜欢电影啊。而且他喜欢， 那可以， 他一直都可以啊。 可是为什么你刚刚不是说你讨厌男生喜欢短发吗？哦，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对，你这样前后不一样，这样就是， 对啊，我前后不一样， 有点晕船的。 我跟你讲，什么规则到了你喜欢的人身上都不通用啦。 那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有什么立场讨论？我们还是可以讨论。 规则有规则，例外有例外啊。 然后这也是他没那么喜欢你在说的事情。哎、欸，你那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啊，她 有几个范例耶。然后也男古灵精怪女孩比较常被讨论，男孩你有没有想到谁？ 古灵精怪的男孩， 对啊，有我们 古灵精怪男孩。 我跟你一些提示，他也是非常有生命力， 然后他为那个女生，那女生被陷在一个枷锁里面。 你现在说的，你现在讲的是电影还是现实？ 电影， 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一定，你一定讲得出来， 我 们都很喜欢 那 部电影。 你到底是电影还是现实、啊？ 电影。就是我要跟你讲，就是这个角色， 嗯，他是古灵精怪的男生， 对，很少，古灵精怪男生很少，可是 对我现在完全想不到啊， 有你一定想得到，我再给你线索，就是 好， 就是那个女生被困住了，被她的家庭背景困住，那个男生像一个自由的风， 该不会是我最喜欢的那部电影？ 没错，就是 你， 对， 他哪有古灵精怪啦 Jack 有，可是他有古灵精怪男孩的特质，他你可以 说、欸、什么叫做古灵精怪的男生啊？ 就是他。他在剧情里面的功能就是他来完整男那个另外一个主角的悲惨停滞的人生，让他可以继续往前走，然后找到人生的意义跟成长。 那我觉得他不应该叫做古灵精怪， 嗯，那你觉得他应该叫什么？ 他应该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段话。 对， 因为古灵精怪就是四个字一个成语形容某种类型的人可你刚刚说的那个是某一种 对 角色的必要性在电影功能，你刚刚说的是一个功能。 对，但因为我们目前，我现在没有想到其他的词来代替。 哦、oh. 嗯， 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是，你有看到《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吗？ 哎，是不是有关癌症的？ 对对 对, 对， 好像有。 对，那个女生也是被癌症困住了。 对， 那个男生也是。 其实就是帮你开锁嘛，帮你的， 对，有点像这样，有点像这样。但是其实，就是要讨论，就是 Summer 其实不是这个类型的女孩，导演拍了整部片就是要告诉你说 Summer 其实不是， 嗯， 因为 Summer 不是，你刚不是说 Summer 有点 bitch 吗？他只做， 我没有说他有点 bitch， 我说片头一开始 因为他只做他想做的事啊。 哦、oh, 对啊， 他明明就是在玩玩而已、 嗯、 可是他还是有一点模糊的那个界限， 因为他自己也模糊啊。 对对对、嗯、他只做他想要做的事、嗯、这跟那个古灵精怪女孩的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古灵精怪女孩就是会提供所有那个男生所有需要的一切、 嗯、 但是最后的结局其实是 Tom 自己在自己站了起来，然后自己去面试那些他想要的建筑公司、 嗯、 或者是他自己突破了这个困境。 嗯 嗯 Summer 并不只是古灵精怪女孩。 对， 嗯，那你还记得结局吗？ 记得， 嗯， 秋天来了。 哦，不是不是，是他们在那个长椅上的时候。 哦，你说 Summer 去找他。 对对对，他们在那个长椅上又遇见。 哦，你是要讲关于天注定，就是、 啊、嗯，你继续说。 我的感想啊。 好，你说。 是 Tom 他一直都是有一个幻想一个真命天女的到来。 对。 那 Summer 跟他的这一段让他幻灭嘛。 嗯。 他不相信了，他那时候跟 Summer 说對對對，我不会再相信了， 对对对， 就是这些电影啊、哦、诗啊、嗯、歌词啊、 嗯、 这些都是谎言啊，我不相信爱情了。可是 Summer 反而跟他说，就是因为认识了 Tom、 嗯、 认识了你、 嗯、 当我遇到我的老公的时候，我心里想啊， Tom 说的 对 啊，真的有天注定这件事情的。 对嗯，对， 只是说、 嗯、 Tom 你不是我的真命天子。 对 对 对，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嗯， 是就是我之所以说恋夏做了比较多的努力，就是因为他对 Tom 跟 Summer 的立场不是只有结束在他们是在一起还是没有在一起、 嗯、 他们就是有那个椅子上的对话， 嗯， 因为他们那一段他们谈在他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现在又怎么了， 嗯， 然后最后他们说再见， 嗯， 然后那时候 Tom Summer 就已经离开了，然后 Tom 低头沉思了一下，然后突然站起来，然后叫住走远的 Summer 说 I really do hope that you're happy、 嗯、 我真的很希望你现在可以幸福快乐、 嗯、 然后他这一次他真心诚意的希望 Summer 快乐、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电影中第一次关注力不在他身上、 哦、 他关注了 Summer。 对、 嗯、 终于、 嗯、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难怪他电影一开始说的时候说这不是一个 爱的爱情故事、 嗯， 我觉得比较像是认识爱的故事、 嗯、 就是最后他们才知道，嗯嗯，然后我 就是前面一大段你根本就还不懂爱。 对，然后导演他其实就是有说，他说 Summer 的确具有那个古灵精怪女孩的特质，但那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观点，然后那也是 Tom 的观点， Tom 没有看到 Summer 的复杂，就是单纯只把她视为梦幻女孩、 嗯、 所以最后他就心碎了。 那 这个跟晕船的 关系是什么，是不是？ 还是啊，我们现在也没有在考试啦，也不一定。 因为我看完这两部以后，我自己对晕船有一个定义。 好啊， 对，就是我看一下啊，我对晕船的定义是，就它是一段感情关系，但是被幻象或是想象迷惑，忽略或是无法注意到事实。 好，迷惑，就像爱情灵药。 对，你被迷惑了。对，然后那个迷惑可能是那个事实可能是他没那么喜欢你， 嗯， 或者是你其实值得更好的。 应该说你值得对你来说更好的，不一定那个人真的就是客观的。 对对，但因为我这样讲，因为我这个讲完这个练下以后，我就会觉得 Tom 其实是个自私的人嘛。 Tom 我觉得他就是平凡的人， 平凡，对，平凡人，或是 平凡人当然一定会有自私的一面。 对对对，可我这样好像有点像是我在责备。 对啊， 就是在晕船的人。 对啊，对啊， 但其实我没有想要这样， 嗯， 然后但是我也觉得晕船的人是不可能救他的。 为什么需要被救？他没有掉到水里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给朋友建议？ 我现在好像没，我现在都是被动式的，我不会。 你不在， 我现在好像不太会主动跟你说，哎、欸，你不要这样子。 那如果他来跟你说呢？ 我觉得他来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投稿到那个真命天子去，不知道怎么回的讯息。没有啦，可能我觉得很看每个人啦。 对，但我就一直觉得他们被迷惑了。 当然啦、 啊，不要再相信。 可是 他了， 爱情本来就 有迷惑的特质吗？一定有，可是这个是不好的、啊。 迷惑不好吗？ 我不知道，晕船总是不好的吧。 嗯 嗯， 久了会累。 对啊， 会不舒服。 嗯，我的金句想要献给导演。导演说，有很多女孩跟男孩觉得他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找到另外一半。嗯，然后但这个是不太健康的，因为这个是你是跟一个理想中的人谈恋爱，而不是那个真实的人。 嗯， 嗯，这是我的警句，但这是导演说的话，恋下500的导演。 你在哪里看到的啊？ 你说这一段吗？ 对啊， 就是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恋下500日。 嗯，然后他出来回应，他出来 对 说明。 对对对，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一个小时。 真的假？那我们先做，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耳朵累了。 耳朵累了吗？好啦，广大听众，我们这个主题还没有结束， 下回分晓吗？ 没错，下回分晓，还有电影跟金句。 好，拜拜， 拜拜。